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随着魂力的提升，马红俊在使用武魂后，头上的墨西干式发型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自从吃了唐三给他的仙品药草机关凤凰葵后，他不但再没有了邪火反噬的威胁，而且凤凰之力也被彻底提纯。就连大师都说过，在史莱克七怪中论爆发力，马红俊是最强的一个。马红俊根本没有理会对方是否吃惊，武魂释放的一瞬间他就动手了。轰的一下，伴随着第二魂环的闪亮，澎湃的紫红色火焰腾空而起，紧接着一道火线喷吐而出，直奔对手而去。密集的藤蔓虽然竖了起来当作盾牌，但相克的威力一下就展现了出来。别说马红俊眼前这个对手在之前的三场比赛中已经消耗了大量的魂力，就算没有消耗，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凤凰火焰的攻击。紫红色的火焰轻松地贯穿了对手的防御，沾上了对手的身体。惊骇之中，植物学院这名队员毫不犹豫地翻身外扑，身体快速在地面上滚动，希望以此来扑灭身上的火焰。同时无数青藤从他体内激荡而出，扑向马红俊，试图阻止他再次向自己发动攻击。但是马红俊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继续发动，只是带着冷笑地注视着对手。他身上生出的紫红色火焰变得愈发浓重，青藤冲到马红俊面前，他就像没看见似的任由其攻击。这些青藤根本就过不了浴火凤凰这一关，紫红色的火焰就像不可逾越的天堑，凡是接近的青藤都会瞬间化为灰烬。如果这名40级以上的植物系魂师保持全盛状态下的魂力，说不定还能对马红俊产生一些威胁。可惜他的魂力在前三战之中已经消耗得太多，面对等级并不逊色于他、魂力全满状态、属性更是全面相克的马红俊，他又怎么可能抗衡得了？不但没能阻挡马红俊，那粘附在身体上的紫红色火焰也没有因为滚动而熄灭。强横的附着能力、侵蚀性、炽热带给对手的痛苦根本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他在不断催动体内的植物性魂力，拼命地抵抗着凤凰火焰的侵蚀。 我们这场认输！ 植物学院带队老师毫不犹豫向裁判喊道。马红俊向对手抬起右手，紫红色火焰吸回，这才化解了对手的危机。对马红俊来说，这只是一场简单的胜利，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植物学院40级以上的魂师一共有三名，除了这第一名出场的队员以外，剩余的两名都排在最后面，因此接下来马红俊面对的四名对手都是30多级的植物系魂师。尽管这些拥有植物武魂的魂师都是控制系的，但他们的武魂却被马红俊克制得实在太厉害了。双方根本不需要交手，马红俊只要释放出自己的浴火凤凰，就可以保证对手的魂技对自己完全无效。不论魂技有多强，当武魂面对对手完全失效时，再强的魂技也没有任何意义。马红俊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五场比赛，甚至都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浴火凤凰护体，同时对凤凰火线进行增幅，火焰喷吐横扫，一旦命中对手，比赛就会立刻结束。一穿三本来已是极大的优势，但转瞬之间植物学院就被史莱克学院反穿了五个，而且是毫无悬念的反穿。 赤炎，只剩你了，你的武魂是赤炎荆棘，是我们整个植物学院参赛队员里唯一一个拥有火焰抗性的魂师，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如果你也输给他的话，那最后一场也不用打了。 终于又是一名40级以上的魂师走上台。当植物学院带队老师看到马红俊的火焰如此强横时，他给之前出场的几个队员的任务是尽可能的消耗马红俊的魂力。毕竟在史莱克学院之前出场的队员中，再没有像马红俊这样拥有火焰能力的魂师。只要他们出场的这第六名魂师能够战胜马红俊，那么就还有战胜史莱克学院的机会，对于之后的比赛他们就有信心了。强劲的唐三在对赤火学院的时候受重伤无法出场， 虽然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几人也很强，但植物学院的控制系魂师控制力也不弱。 比赛开始！ 裁判一声令下，对方双手同时挥动，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闪亮，技能发动。赤红色的光芒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四散，大片大片高达2米的红色荆棘拔地而起，在地面上布下了一片荆棘森林，将双方阻隔开。这样一来，马红俊就无法看到他的行动，同时他的赤炎荆棘也飞快地将马红俊包围在其中，并朝着马红俊迅速逼近。他的目的就是要将马红俊控制在自己的荆棘之中，只要成功，后面就是任由自己宰割了。他对自己的赤炎荆棘的火抗性很有信心，但马红俊真的会被对手控制住吗？面对那些飞速逼近的荆棘森林，胖子毫不慌张，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闪亮，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凤鸣，胖子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紫红色光影。 哎呀，那竟然是顶级武魂之一的凤凰。 这个小胖子真是一鸣惊人呐。 看到这一幕，不只是台下观战的老师队员们脸色大变，就连看台上的评委们都大吃一惊。巨大的紫红色火焰双翼从马红俊背后瞬间展开，那火抗性很强的赤炎荆棘在这恐怖的紫红色光芒下也没能逃脱焚毁的命运。就算同样是火属性，也有着高下之分。如果马红俊的火焰连这小小的火属性植物都无法克制，那他的邪火凤凰武魂也不配称为最顶级了。火焰带着马红俊的身体冲天而起，巨大的紫色双翼在背后展开，在空中他很轻易地就找到了对手的身影，凤翼天翔，他毫不犹豫朝对方扑了过去。地面对空中该如何闪躲？不论是速度还是灵活性都不在一个等级。赤炎荆棘魂师身在荆棘森林内，他只能感受到马红俊的动作，无法看到。直到此时，马红俊飞身扑来，他只能做最后的挣扎。第四魂环亮起，紫光闪耀，地面上赤红色的荆棘同时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光芒出现在荆棘的尖刺上。下一刻，无数紫色光点冲天而起，朝空中的马红俊攒射而去。荆棘雨，第四魂技，注入了强烈火元素的荆棘尖刺既可以大面积的攻击，也可以集中攻击，一旦被射中，其中的火毒就会在对手体内散发，产生巨大的破坏。马红俊实实在在地承受了对手这个魂技的攻击。身在空中，他虽然可以令对手无所遁形，他自己也很难躲闪。更何况那些荆棘尖刺是从四面八方而来，浴火凤凰与凤翼天翔瞬间开启到最大程度，荆棘尖刺一进入马红俊身体周围的火焰范围，立刻就化为灰烬。但是这毕竟是对手的第四魂技，是千年魂环技，虽然在属性上马红俊克制了对手，但已经不像之前几个人克制的那么厉害了。因此马红俊虽然过滤了尖刺和尖刺上的火毒，但尖刺上的冲击力却多多少少落在了他身上，成千上万的尖刺，疼痛到不至于，但不但传来的麻痒却更加难受。 混蛋，老子给你点颜色看看！ 马红俊已经彻底被激怒了，再不保留自己的魂力，凤翼天翔速度全开，直扑而下。马红俊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对手对面的地面上，第四魂技发动。马红俊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本来是属于后手技能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手可以闪躲，无法进行锁定。但好笑的是，植物学院这位赤炎荆棘魂师一开始在比赛场中布下了荆棘森林，此时却成为限制自己的羁绊。轰然巨响中，马红俊落地的那一瞬间，凤凰啸天机的震荡就已经爆发，扭曲的空气瞬间闯入，将周围的荆棘森林全部毁灭。在那扭曲之中，赤炎荆棘魂师的身体毫无悬念地陷入了晕眩之中。 胖子，手下留情！ 台下，唐三、戴沐白几人眼看胖子的凤凰啸天机发动，赶忙大喊出声。凤凰啸天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后手限制，第二部分就是恐怖的凤凰岩浆冲。一旦这第二部分完成，已经完全陷入僵持状态的赤炎荆棘魂师必死无疑。 作为史莱克七怪中爆发力最强大的魂技，就算是五六十级的魂师被正面冲中也将受到重创，更何况对手只是四十级而已。虽然全身的麻痒令马红俊心中怒气狂涌，但和伙伴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对情绪的控制还是可以的。震晕对手的一瞬间，他身上的凤翼天翔火属性冲击力就已经侵入了对方的身体，同时胖胖的身躯一个灵巧的转身，一记旋身踢就蹬在了对方胸口上。赤炎荆棘魂师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抛物线，直接落向了场外，被植物学院的一名老师给接住。此时他虽然还在晕眩状态，但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创伤。植物学院的老师在飞快检查了赤炎荆棘魂师的身体状况后，顿时明白对手已经手下留情。 裁判，最后一场比赛我们认输。 史莱克学院众人一阵欢呼，像迎接英雄一般冲上了比赛台，将胖子那球状身体抛入空中。晋级赛开始到现在，第一个一穿七出现了，而且还是出现在史莱克学院一名从未出场过的队员身上。这一事实震惊了所有天斗帝国的参赛学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